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何源，来自央企的品牌管理，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诵读的篇目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2月14日是一个被称为情人节的日子。2016年的这一天，我在故乡重新攀爬云居山。至山顶时，天又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在真如寺虚云纪念堂前的风雪里，我背着相机，逡巡良久。少小离尘别故乡，天涯云水两茫茫。这是虚云辞世诗里的两句。虚云的故乡在泉州，最后的天涯却是在我的故乡，而这里却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每次重归故土，我像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和天涯，每个人要像爱故乡一样爱天涯，只有那样他才有可能是自由的。这或许是虚云老和尚的人生教给我的最大的应无所住吧。再过几天我又要离开故土了。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忠诚于内心的使命，就得学会独自远行。纵是虚公所说众生无尽愿无尽，水月光中又一场，那又如何？所谓活着就是非如此不可。回想连日来写作上的苦乐，我相信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之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我愿我是故乡的，我愿我是自由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4，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前两天呢，这个矮大紧先生高晓松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出了一组工作照哈，宣布自己呢正式在哈佛大学入职了，成为一个研究员。那么这条微博呢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转发评论量啊一大堆，大家呢都纷纷的感慨说高晓松老师可谓是十分优秀的了，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什么事儿是他干不了的呢？ 那么今儿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位既会写歌又会拍电影还博古通今的跨界真学霸高晓松。欢迎各位呢，这个也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呢是否喜欢高晓，你知道哪些歌是高晓松写的吗？而且呢，你最喜欢听他的是哪一首歌呢？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么在高晓松宣布自己成为了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员之后呢，被网友们戏称为是史上脸最大的研究员，哈哈，我们的网友们呢并没有恶意，这样的爱称里是吧，明明就饱含着无限的宠溺和爱意嘛，对不对？那么还记得之前哈网上盛行的那一道单选题，题目是这样的哈，如果可以选择，你是会选择无趣的吴彦祖呢，还是会选择有趣的高晓松呢？当时无数的网友都说，事实证明人家吴彦祖是又帅又有趣的好吗？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如此有才华的真学霸高晓松，矮大金老师，大家的答案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好吧，我们呢重新来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高晓松的音乐故事哈。那么近些年来呢，高晓松可以说是在各个领域哈都是这个相当火爆，不管是拍电影啊、出文集啊，还参加综艺节目啊、当评委啊、当主持人，那次有搞脱口秀节目啊，是吧，忙的是不亦乐乎。但是呢，各位都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哈，他跟老狼等人曾经引领了内地校园民谣的风潮，为内地乐坛可以说是吹来了一股清新美好的校园之风。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高晓松作词作曲由老狼演唱的经典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老狼演唱高晓松的词曲哈。老狼跟高晓松这俩呢，在大学时期就一块玩乐队了哈。那时候呢，他们起了一乐队，名字叫青铜器哈。我估计呢，当时他们想法应该是，嗨，我们这乐队哈历史悠久哈。结果现在呢，这俩人真成古董了哈。那么他们这个乐队呢，出去演出负责干嘛呢？就是热场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你还别说，这个很多很多做过这样角色的这个不管演员也好还是音乐人也好，后来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黄渤之前就是干这个的哈。那高晓松呢，当时就是在青铜器乐队当中的鼓手，根据他自己说哈，那时候演出条件差，为了尊重鼓手呢，就在乐队后面摆几个桌子，鼓手呢就在桌子上打鼓。大家想象一下哈，摆几个桌子在上面打鼓，那是一个什么样。而高晓松呢，经常是因为激动就一脚把底鼓给直接踹到台下去了，自嘲呢是北京最差的鼓手。后来呢，高晓松的歌被当时知名的唱片公司相中了，但是呢，因为公司最后没让老狼唱这些歌而被高晓松拒绝了。所以说呢，他后来直接导致的是第一张专辑也是因此落空，没有发出去。但是呢，好在后来高晓松他们的幸运的得到了著名音乐人黄小茂的赏识，这才在1994年由大地唱片公司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校园民谣》的第一部。小浩说了，哎呀，突然听到这么熟悉的歌曲，好像一下回到了校园民谣的时代，突然弄得人满心惆怅哈。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毕业两年了，高晓松呢的确很有才，写出的歌词让人非常的有共鸣。夏茶也说了哈，高晓松他们的校园民谣真是太经典了，陪伴了我们这一整整一代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体会不到了那种很新奇的流行的感觉，那么现在想起来都会是满满的回忆哈。风吹浪花也说了，这些歌呢再听到真的是满满的都是感动。当初歌词里写的，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写的是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继续奉上的是高晓松词曲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除了这一版本之外呢，程璧的恋恋风尘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大家也可以搜来听一听哈。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有旧时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 亲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恋恋风尘来自老狼的演绎，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主角就是虽然说相貌很崩溃，但是呢炒鸡有才的矮大紧同学高晓松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高晓松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老狼的《恋恋风尘》，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1995年黄小茂为老狼制作的个人音乐专辑《恋恋风尘》，那么依旧是高晓松的词曲。高晓松呢自己就曾经说过哈，当初呢在大地唱片公司度过的时光特别美好，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在一块没事就是弹琴喝酒唱歌，想想就很有感觉。但是哈，这个我们可能对于当时年轻的高晓松那个状态没有什么印象，看到都是现在矮大紧的状态，所以说呢听他说这话，这个画面自然就出来了哈。你想现在矮大紧这样的高晓松啊，喝着啤酒吃着最爱的鸭头鸭脖然后唱着歌，我怎么都不觉得这个画风很文艺。哈哈，听众一点半说了，高晓松老狼他们的歌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光是歌了哈，而是青春，是记忆，也是那回不来的旧时光。大雁飞天也说了，还是更喜欢高晓松最开始的校园民谣一那张专辑里的歌，可以放一首流浪歌手的情人吗？特别喜欢这首。哎，巧了，那当然得满足您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首呢还真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流浪歌手的情人。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可真的是从词到曲都很走心，很打动人。虽然说呢高晓松自己的话讲，这个校园民谣第一部这张专辑做的有点仓促，但是呢不得不说这里面的好歌是真心挺多的。继续来分享吧，流浪歌手的情人。 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完成。我很无 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 歌手的情人来自老狼的演绎，高晓松的词曲哈。我们的听众万波呢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送一首小诗哈，锁寒雪怨深，碧月冷墨白，轻轻白波入，思家泪两腮，题目叫做满身寒，赵振辉作哈。非常有才，感谢你。但是呢，希望在新的一年你也是一切顺利，不再是满身寒哈，希望你是一身汗的去打拼哈。那么另外呢，他也说了，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唱歌，或者大胆的说，我也是一个歌手，只是自己在家里唱而已。没关系，在家唱也可以，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唱的好的话，也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进行招募哈。那么现在继续，大家呢可以把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作品呢发给我们，成品也好，链接也好，都可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那么 Cherry Moon 他也说了，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放几首高晓松自己唱的歌啊，好像除了在他做的节目当中偶尔听他哼几句，平时都没咋听他唱过歌呢。当然时光也说了，一直都觉得老狼和高晓松是绝配，他的歌老狼的演绎特别的完美哈。那么其实呢，在高晓松自己的作品集里是有个别几首他自己唱的歌的，比如说稍微新一点的，就是在2012年推出的作品集《万物生长》里面，高晓松呢自己就唱了一首。那么这张专辑真的是大咖云集哈，不光有老狼，还有刘欢、杨坤、郑钧、水木年华、许茹芸等等人的倾情演绎哈，可以说是全明星 All Star 阵容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高晓松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旧的童年》。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呢是矮大紧的高晓松同学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高晓松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或者说是他，你知道哪些歌是他写的吗？那么在一小段音乐和这个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这铁花儿不太懂，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旧交传。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降水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降水湿度50%。天气预报你们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矮大紧同学高晓松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对于高晓松的感觉哈。好吧，刚才呢也是有朋友问到了怎么样去发这个自己的翻唱作品哈。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成品作品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有位听众的名字还特别霸气，叫房倒屋塌哈、啊。你说这大过年的这名字怎么那么惨哈、啊？他说了，高晓松写的歌呢，都有一种很真实、很接地气的感觉，让人很容易就能够产生共鸣。真的呢很佩服他，相当是有才华的人。确实我觉得呢，这个高晓松呢不仅仅是才华的代名词，还应该是这个外星人的代名词哈。然而完全能够忽略他的脸的那种整容式的才华，简直是喷薄欲出哈。高晓松呢曾经也是自嘲说，在我们家呀，不是硕士学位那都是文盲。这话还真不是他口气大，他们家里的这个长辈确实都是中国这个科学界的很著名的一些人物。爷爷呢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电气工程专家，外公跟舅舅呢是著名的科学家，母亲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不过呢，高晓松呢自己也不差，从小呢北京四中，完了后来就是清华，虽然说这个后面退了学哈，但是玩音乐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啊，拍电影啊，写书啊，样样不落。后来呢参加综艺节目，现在又是做自己的脱口秀哈。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高晓松演唱的特别版的模范情书。这歌呢是来自这个1996年发行的高晓松第一张个人专辑《青春无悔》当中。因为当时呢这张专辑的一发行之后呢反响巨大，在2002年呢就再版了一次，加入了这一首高晓松特别版本的模范情书，一起来分享吧。 上书，我是你初次老来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一滩可爱 爱他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 模范情书来自高晓松的演绎哈，我们上半时段也说到了哈，高晓松跟老狼的关系非常好。如果说他俩的故事呢，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哈。这俩人呢，从学生时代就在一起了，这个经历了很多的大起大落，到现在依然是关系很好。高晓松呢，就曾经说过一个他跟老狼之间的故事。他说啊，有的时候啊，老狼站在台上，那自己呢就站在调音台的前边，他能感觉到老狼如果说唱哪一句觉得感动了，就回头看他一眼，他也觉得这样特别温暖哈。他们俩呢也谈过对方对于自己的影响，高晓松呢带着老狼做他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让他的生活呢变得有趣儿，而老狼呢能让高晓松永远保持真实和清澈。高晓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跟老狼其实就是互相看着个镜子，是相反的。那么这样的情谊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哈？高晓松的外表粗犷，但是内心呢挺丰富细腻的。年轻时候的他呢，多愁善感哈，喜欢风花雪月的这个诗歌和这个诗文哈，可能也只有这样哈，他才能够创作出这么多能够真实的流入到很多受众心里的这样的民谣作品。那么内地校园民谣的风潮呢，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高晓松呢也早已经退出了内地这样的民谣市场。有时候呢，在听这些高晓松年轻时候创作的歌曲呢，仿佛真的是能回到那个年少轻狂，不管不顾，但是又简单美好的学生时代。继续来回味一首很经典，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那就是老狼《同桌的你》。 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将有我的记，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经典的《同桌的你》来自老狼的演绎，高晓松的词曲啊。听众东躲西藏就说了，当初为了唱这些校园民谣呢，我专门去学了弹吉他，坐在女生宿舍楼下弹琴吹姑娘，那时候真的是每天拼命的苦练呢，就是为了能够看见姑娘们那种崇拜的眼神，就觉得特别满足，想想真的是很幼稚但是很美好哈。平淡明明说了，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听见一首喜欢的歌就直接微信上发给别人，分享到朋友圈就可以了。我记得当时呢，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最先听到这首《同桌的你》，然后呢大晚上把我叫出来，黑漆漆的在树底下唱给我听。后来没过多久呢，大家就都开始唱，唱遍了就。我记得当年的老狼还上了春晚，唱的就是这首歌曲。果不其然哈，一首老歌炸出了很多回忆哈。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老一代的这些音乐人呢，什么老狼、朴树、小柯、叶培等人呢，高松后来呢也和很多年轻新生代歌手也合作过，比如说在2006年就为当时很火的李宇春填过《冬天快乐》的歌词。那么当时呢，高松就准备先跟李宇春聊一聊，但是呢因为这个粉丝热情太高，居然得想方设法的用什么调虎离山计才能摆脱热情的粉丝，有这么一小会儿的空闲。高松呢一改平时跟歌手慢慢说慢慢了解的常态，提前给李宇春准备了17个问题，这才写出了这首《冬天快乐》哈。歌词里其实很多都是对当时李宇春自己的回答，那我们一起来分享吧。李宇春《冬天快乐》。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感 信单纯的银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伸向远方，浅浅的皱褶。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 冬天快乐，来自李宇春的演唱，高晓松填词。那么说到萨顶顶呢，这可是中国首位被格莱美邀请的歌手哈。高晓松呢，对于他的评价也是相当高，他曾经说过自己原来写的歌词和后来呈现出的完全不一样。当时呢，他在录音棚里听到萨顶顶唱歌的时候呢，就觉得他的声音是空灵到直冲宇宙哈，这个评价可是相当高了。于是呢，高晓松就把自己关在棚里，要两罐啤酒，一点熟食，重新写了一个中文的歌词哈。我们都知道当时呢，万物生这首歌是有一首梵文的版本的，但是呢，很多人听不懂啥意思，然后呢，这个高晓松就把它重新写了一个中文版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神曲万物生版本，来自高晓松的作词。